长官林郑月娥话：要克服技术障碍以及有足够支持，先能够落实境外投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865点，跌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8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41，瑞士法郎0.908，加元1.3。人民幣6.583，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06.26美元，賣出1807.03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今日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长者友善城市入边，生死教育都是重要的一环。世界各国推动生死教育推动成点样呢？一起问一下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校长黄华新教授。 我哋人生咧有生就有死，所以咧我觉得呢个时代咧或者系旧时代咧，面对人生同埋生死嘅教育都系一样样嘅。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态度，面对生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负面的态度去看这件事，跟着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生真的很苦啊。如果这个态度呢是正态度的话， positive thinking， 跟着我们的观点和看世间的东西都是很不一样的。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 一二三，一二三。 你记唔记得呢个细个成日玩嘅游戏呢？ 我梗系记得啦，大个咗之后就明白啊，过马路唔系玩玩下噶。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同行有爱广播剧第四集，提醒我哋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做个正叻过路人啦。 详情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一路听五点钟新闻，听啲宣传声带之后咧，就正式开始清晨爽利嘅节目啦。今日嘅日子系11月26日，农历系10月12日。星期四的清晨5:09啊。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必离乱水，历现实当中伤心的故事，记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尘世里挚爱无法相依，就算活着亦无意义。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静悄地再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非水，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而消失去。哭一洒泪，洗不去当天忘情的罪。拥抱着儿子，又再想起悲痛心事。空虚失落，倾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 李健达的也许不易啊，开头的歌词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咁就系谂翻起当年咧，亦都好卖咗嗰套电影《周润发嘅阿郎的故事》啊。咁喺呢套戏嘅尾声啦，系即系发哥系参加过嘅赛车嘅比赛，然之后咧就系即系不慎嘅失事啦。咁最终咧就系头破血流，而喺戏里边饰演佢嘅仔咧，见到爸爸咁样嘅咧，就系不禁失声大哭，让人心酸。而头先嘅歌咧，亦都系令到大家一种系更加一种同情嘅感觉。邓剧中人即系嗰个故事好凄酸，而都好伤感。李健达嘅也许不易，人生都好多嘢也许不易，但系都可能系也许不难嘅。时间系5:13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系逐渐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会系维持喺 20度以下。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是 83%。 水汪汪的黑眼睛，笑太多真善。你面容上的改变，脑里未移迁。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的飞逝。数载如梦烟半笑，回首那堪计。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抬头遥望天边，隐隐见那倦鸟返家。你可会将它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你别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让他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再碰我窗前。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 198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都是发哥啦，在电影界那里呢，好几套的电影呢是这样的砰砰不敢弹出来的时候呢，令到他的这个电影的事业呢一路呢就是创高峰的。阿郎的故事呢就是令到很多人呢就喊收很多包纸巾啦，赚人热泪。咁头先呢之前呢听话也许不易呢就是片尾的时候做参加赛车比赛的周润发呢就是出事啦，咁所以赚人热泪。个小朋友对住爸爸咁样好凄酸啦，成个故事都是令人好伤感。女主角呢就是张艾嘉。而当时的导演呢亦都今日呢都好出色㗎啦，就係、是、杜琪峰佢去執到呢套电影。而周润发呢亦都喺呢套戏凭住佢出色嘅演技呢就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啦。即係呢套戏呢有两首歌嘅。主题曲係阿郎的故事。片尾曲呢就係头先听之前嘅係李健达嘅也许不易。 言论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怎会有唏嘘？若果他知此生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回。人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 我哋之前听嘅就话阿郎的故事咧，就杜琪峰吓，今日都已经系一个系电影界举足轻重嘅一个幕后嘅人物啦。当年咧。 在89年的时候就执到阿郎恋曲儿，亦都是声名大噪。其后亦都很多套电影呢都是很受欢迎。那那排的电影包括了亦都是其实杜琪峰自己执到很多个大场面。不过导演呢当时就是一个新人，就是陈木胜啦。就是天若有情的导演，而这个男女主角呢就是刘德华和吴善年，都是一部古惑仔的非法赛车手和千金小姐的爱情故事。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开放至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香港电影的黄金期呢，的确呢就是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啦，也都是造就了很多的艺人在那段时间呢就红起上来。套套的戏呢，大部分的电影呢都是在我脑海里面呢都几深印象。咁呢套呢就是我哋刚刚听的呢，就是一起走过的日子。来自都是杜琪峰的作品，而男女主角就是刘德华、吴善年，至尊路上之永霸天下里面的歌曲。这里有一个天下，风云雄霸天下，郑伊健。 云上舞，风里到，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度会更好。云追逐风也好，地追 忘掉我，没有计，怎么会有歌？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罪有别有人笨，没有风空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云下雨风里走，寻觅我荒土，人未老爱已老，离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 郑伊健、郭富城两个都是当时得令的演员，这一套的电影也都当时掀起热潮的。差不多到五点半钟的新闻，之后我们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今日起撤销非住宅物业双倍印花税，原先最高为 8.5% 双倍税率将会下调至 4.25%， 受惠物业包括工厦、商铺、写字楼和车位。在援助市民方面，当局会延长之前已经放宽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多6个月，港铁会延长车费八折优惠多3个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又宣布，向旅游业额外拨出近6亿元，以应对未来持续的严峻挑战，稍后会公布发放安排。支援项目包括向每间持牌旅行代理商、每名旅行代理商职员，主要职业是导游和领队的自由作业持证导游和领队，以及每名以接载旅客为主的旅游巴司机提供津贴。医管局表示，收到负责加强化验室监察计划的化验承办商通知，指在处理电话短信的身份资料时出现偏差，事件涉及2972名参与计划的市民，其中6名测试结果为阳性的市民错误收到其他人的阴性检测结果通知。医管局和卫生防护中心联络跟进，确认6人早前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病人的治疗没有受影响，亦都没有延长病人留在社区的时间。至于其余早前接获测试结果的市民，承办商已经发出短信更正身份资料，再次确认测试结果，确定当中并没有阳性结果被错误通知为阴性个案。医管局向受影响市民致歉，并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要求承办商全面检视有关系统和修正错误，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世卫专家说，由世卫率领的研究人员希望重返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跟进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初感染个案，调查病毒怎样可能由蝙蝠传播给人类。世卫动物疾病专家恩布雷克说，现在调查不算迟。他说团队希望可以找到最初受感染的市场工人，他们对于可能从哪里感染病毒或者掌握重要资讯。恩布雷克重申世卫和大部分科学家的观点，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病毒是人工制造。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日前表示，已经获北京保证将会尽快安排国际专家组到武汉实地考察，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巴西圣保罗州的巴士和一架货车在高速公路相撞，最少41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朝早，两架车在一个弯位相撞，警方怀疑可能是大巴超载导致。救援人员透露，巴士载有一架纺织工厂大约50名员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29,872 点，跌173点。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29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751， 日元 104.47，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01， 人民幣 6.583， 英磅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92，澳元兑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5.22 美元，卖出 1806.2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全球疫情依然严峻，为防止病毒输入，从机场抵港的豁免人士要留意了。若果你是由极高风险地区抵港，要在出发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病毒检测，并且取得阴性结果。抵港后都要在机场接受核酸病毒检测，并遵从检测代行安排，在指定地点等候检测结果。获得阴性结果后，就可以透过点对点交通工具离开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生于此时，若你惶恐，你会有咩抉择？ 离开同埋留低个抉择，一定有理由。呈现咗个理由之余，就系话啊，咁如果我哋火烧未来，咁呢啲走咗嘅人，或者系话留喺度嘅人，佢哋会再继续系点样咧？咁呢度有少少系荒诞啲咁去处理咯。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请嚟罗静文介绍影画戏最新舞台剧《惶恐之城》，看着你的温柔。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13集教师填紧啦， 劲喎！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喎？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抹低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理想讲。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过咗半小时啦，我哋由五点钟开始，咁一路会到六点半钟嘅。而家咧就过咗半个钟头，啱啱听过五点半嘅新闻啦，继续我哋嘅 清晨总理，而家时间系5:38。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1月26日，农历日子系10月12日，系星期四啊。现时温度22度，今日最高咧有28度。不过咧，天文台都讲定啦，嚟紧咧下周初至中期咧，早上嘅气温咧会维持20度以下啦，都有好充足嘅时间，大家有呢个心理准备啊。不过咧，好多嘢咧都系慢慢逐步逐步嚟，都系20度以下啫，都可以接受呢啲温度啊，系嘛？张智霖、许秋怡经典嘅合作嘅作品《现代爱情故事》。 你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 想穿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老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机，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铭心，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 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早晨时间5:43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啊，星期四咧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咧就有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今日咧就会讲下咧就系女性尤其是咧都要留意，咁啊男士都有嘅，就系呢个骨质疏松嘅问题啊，咁系个比例上咧女系多过男嘅，咁全球咧都有50岁以上嘅人口当中咧。占咗1/3嘅女性，或者同埋呢个即1/5嘅男性咧，都会因为骨质疏松症而骨折嘅。咁所以咧个钙质都好紧要。咁呢个钙点样去补呢？就系细个开始啦，好似储钱咁样，你储定咗之后咧，跟住以后慢慢搣。钙质都系，咁到你20多岁之后咧，就慢慢系唔会吸收得咁多，咁就靠你就以前嘅积蓄咧，去慢慢去用。咁同时间你都可以继续去食其他食物啦，饮一啲饮品都会系补到钙，不过就冇以前咁多啦。咁喺饮食之道方面，点样可以补到钙呢？就是、今日咧，林少维会同大家讲啦，我哋点样去预防骨质疏松症嘅一啲饮食之道啊。 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身在你身。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分叉的感情线。时候一场交战，深呼吸等适合时候，姑娘把泪去连线，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 电影《孤男寡女》的主题歌曲是郑秀文的《感情线上》。时间五点接近49分了，差不多了。那听到那个新闻就是讲及这个，如果足球迷呢，咁一定咧都系即系有好多个足球嘅偶像，足球明星嘅偶像。咁阿根廷嘅一代球王咧，马拉多纳咧，就系、听到新闻咧，就讲佢喺星期三廿五号就喺家中逝世，终年60岁啊。咁佢曾经咧就系好中意饮酒啦，有吸毒啊咁样。咁喺呢个月头咧，就因为脑部有血块咧，就接受过呢个开脑嘅手术。后嚟手术成功咧，咁啊翻屋企休养啊。咁但系点知咧就传到呢个死讯啦。咁睇翻佢一啲嘅资料啦吓，其实当时佢嗰、那个佢一个嘅情况咧，系世界都好瞩目噶。咁讲翻啲就系话佢系阿根廷最著名嘅一个球王啦，就有上帝嘅昵称。佢嘅一生咧都系极富争议性嘅。佢1976年出道就系代表国家队作赛。在1986年就凭借住一己之力咧率领阿根廷在第二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当年他在半准决赛对英格兰的时候咧，就使出了呢个咧系后人都好多瞩目噶啦吓，就是、上帝之手，犯规用手攻入世界杯史上最争议的一球，亦都成为他一生最传奇的一幕。其后他在同一场一个扭六个射入世纪的金球，亦都成为经典。咁及至之后咧，去到1997年嘅时候，佢就挂靴啦。而系之后佢就展开呢个执教嘅生涯。喺2008至到2010年咧，就执教边啦，就教阿根廷国家队。咁佢而家呢一次就听到佢嘅逝世，当然系一啲嘅佢嘅同僚啊，或者系之前一啲都系足球嘅名人咧，都系感到即系比较系伤感嘅。比利咧都系大家瞩目嘅，有几即系踢波好叻嘅人啦。咁佢都表示失去一位好朋友而难过。咁啊，渴望有一日咧，其实佢就系话渴望当日，即系当系大家都有机会嘅时候，就喺天国嘅时候可以同佢同聚。佢觉得系失去咗一位出色嘅朋友，而世界亦都失去咗一位传奇，千言万语数不尽啦。咁而家希望系神能够眷顾佢嘅家人，俾佢哋力量。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歌曲，喜欢踢球的谭咏麟就有机会唱到这首歌，讲运动足球员的精神是可以结集成一股的力量，和平力量。理想与和平， 愿望集聚心里面的星，不分疆土各界，绿草今天作证，人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 系啦，当年呢首歌咧就林振强写词嘅，希望咧就系能够系透过呢个即系足球，都有一种带出嘅和平嘅力量，寓意深长。谭咏麟嘅歌曲之后，时间仲有四分零钟到六点啊！ 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你记唔记得呢个细个成日玩嘅游戏呢？ 我梗系记得啦，大个咗之后就明白啊，过马路唔系玩玩下噶。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同行有爱广播剧第四集，提醒我哋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做个正叻过路人啦。 详情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有你同行。 高荣是跟了反哥何非凡几十年的私人助理， 好穷啊老板，有份关系又洗赚，讲他那阵他很辛苦，初初窒这样在这里，即是难做，出台口不愿入的，在这里唱埋的，落乡呢最威都是伯伯高荣。 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非同凡响忆情真，今集嘉宾何伟玲、高荣。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今日天气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现时气温22度。江湖东方不败，主题歌曲是这一首了，吕珊的《只记今朝笑》。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已經全數覓得330公頃土地，可以興建316,000個公屋單位，滿足未來十年公屋需求。同時將會推出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組織租用合適同入住率偏低的酒店同賓館做過渡房屋用途，亦都會試行以現金津貼舒緩基層家庭因為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壓力。林鄭娥表示，即使未來十年公屋單位供應已經達標，但之後的五年暫時只是覓得可興建100,000個公私營單位的土地，又說若果不開展長遠規劃將會無以為繼。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本港今日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口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4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872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9点，跌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4.47，瑞士法郎0.908，加元1.301，人民幣6.583，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6.69美元，賣出1,8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击。 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之后的记者会以及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港台网站都会全程视像直播。 港台新闻专题和多个电台电视节目更会邀请学者业界分析各项政策。 rthk.hk/cepolicy2020 港台网站紧贴施政报告， 睇清各界回响。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Oh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 在疫情之下，人人都戴上口罩，面上的笑容仿佛一下子全部消失。袁翠霞希望透过美妙的音符，每朝可以为你增加正能量，提供好心情。 令你在口罩之下亦都可以挂上笑脸。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而家去到边度咧，都要探下热先得。 其实咧，你个最热系边度咧？我觉得整个议会同埋成个政界嗰个温度都好高。 我又觉得唔系，而家又冷战啦，又经济萧条啦，加埋白色恐怖，我又觉得好冻。 政局风云变幻，电视节目《以事论事》讨论环节正式温度计。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慧请嚟嘉宾为当下嘅政情去探一探热。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所利，今日系十一月廿六号，星期四啊，农历嘅日子系十月十二日，而家咧六点十一分。今日咧就系嘅天气方面咧，睇翻下咧就系有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受季候风补充影响，接近周末该区嘅气温会开始逐步下降。咁下周初风势就会较大，早上就清凉啦。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干燥，亦都头先讲咗啦吓，天气喺嗰个气温咧就逐步咧会转凉。下周初至中期咧，朝头早嘅气温咧会维持喺20度以下嘅。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十一月份嘅尾声啦，呢、这个星期四嘅朝头早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我嘅老友记啦，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朝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吓， 今朝想讲一个女仔比较容易患有嘅一个疾病，咁啊，讲下骨质疏松症啊。 系。 咁点解我会突然之间谂起呢个话题？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少少提过呢样嘢，不过好耐好耐之前。不过点解会撩起突然之间我想讲呢个话题咧？就话说我一两个月之前咧睇到啲电视广告，咁就有啲推广就话啊，医生行出嚟讲话啊，你要留意三高一低咁、样。咁我真系啦呢个。因为咧，点解咧触动到我神经咧？就因为我哋营养师成日叫啲人食三低一高，即系调翻转噶嘛。咁三低一高就我哋话低盐啊、低糖啊、低脂肪同埋高纤维。咁、呢个就我哋嘅所谓健康饮食嘅其中一个口号啊，咁样啦。咁我睇到个广告，咦，要留意三高一低。咁原来嗰个广告就系讲紧话咧，即系我哋成年人咧要留意一啲病啊。咁就要留意一下有冇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同埋高血压。呢个我哋成日都听啦。但系嗰个一低系乜嘢咧？原来一低咧就系低骨质密度， 咁我成日覺得呢個推廣都幾好， 嗯， 因為我哋成日都淨係識得睇血糖、血脂、血壓，咁但係有時原來喎骨質嘅密度好多人會忽略咗。 係喎，咁即係我哋雖然知道呢個都係唔健康，嗯，但係可能我哋擺佢個位置唔係擺得好高， 啊， 去留意佢， 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即係呢個都要留意，同埋我哋成日叫人高就叫唔好噶嘛， 啊， 但好多時候有啲嘢係低咧都唔好啊，即係譬如骨質又係啊，或者可能成日講體重太輕亦都係未必一件好事，咁所以我諗有啲嘢太高或者一啲太低咧，嗯，都係要。要特别留意 嗱，我哋都更加要留意呢个话题吓，嗯，女士们 吓， 骨质密度同女士好似个关系 系密切啲。 咁我想知啦，到底我哋香港啊， 嗯， 多唔多女士系骨质密度系有啲问题嘅，嗯，即系都唔健康嗰只咁样。 咁而家根据翻香港嘅人口统计资料啦，如果讲紧骨质疏松症咧，就2017年咧，即系嗰个有限嘅资源嘅报告就系话咧，大概香港人有57,800个人咧就患有骨质疏松症嘅，咁， 哦， 大部分有70%。以上咧都系女士嚟嘅。 咦？喂，全港咁多人， 嗯， 虽然即系女嘅，我当佢占一半 啦。 你都系50,000+，仲， 啊， 要里边占70%+。 系咁诶，可以听落去嗰个数字唔系好多咁样啦。但系我哋觉得咧，其实骨质疏松症咧系好多时候揾唔出嚟嘅，因为其实你又冇症状啦，又唔痛啦，又冇感觉啦。因为好多人都话啊，我啲骨头都唔痛，我应该冇事啦咁，嗯，样。或者可能调翻转头，有啲人就话：咦，我膝头哥痛，我系咪骨质疏松症啊？ 其实可能都有啲好模糊啊， 系好模糊。 如果调翻转头，你问我有冇呢个骨质疏松，嗯，我都答唔到。 系啊，大家都未必会知道。同埋你例行检查嗰阵时候，我又觉得唔系个个嗰啲身体检查会包埋呢，這个即系骨质疏松症嘅一啲检查咁样啦，嗯。所以其实我谂市面上有啲人都会有啲误会，以为膝头哥痛就系骨质疏松症，你冇痛咧又唔系骨质疏松症。咁其实咧骨质疏松症咧系冇表征嘅。 嗯， 咁系最危险就系当你真系唔小心跌倒啊，或者可能俾人撞到啊，或者可能整损整伤嘅时候裂咗啲骨咧，你到时嗰一刻你先会知道原来有骨质疏松症。 系 咁，同埋最危险咧就系有啲研究讲过，就话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症而骨折咧，譬如髋关节整伤咧，佢哋话个寿命啊，有25% 嘅人如果有呢个咁样嘅骨折嘅情况咧，一年内嘅死亡率系非常之高嘅。 哇，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几危险嘅。 所以大家都系唔能够忽视啊。 嗯， 呢样嘢我哋就留意骨质密度要高啦。 系啊。咁同埋本港就唔係成日有啲好 update 嘅資料啦， 嗯， 但佢哋講緊話全球咧50歲以上嘅人口之中咧，1/3嘅女性或者1/5嘅男性咧，都有機會因為骨質疏鬆症而有骨折呢樣嘢咯。 都係女性嘅比例高啲。 係啊，會啊。咁同埋唔好淨係睇話骨折好簡單啫，醫就得啦。咁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候未必咁快復原啦，咁， 嗯， 就會變相影響平時嘅活動能力啊，甚至乎啲自理能力啊，甚至乎影響情緒健康啊，因為譬如你跌低你行唔到，要坐輪椅，或者可能就算你康復嘅時候都好多唔方便啦。咁我哋就講緊其實骨質疏鬆症除咗影響個身體之外咧，其實情緒啊或者可能自己活動能力咧都會被影響嘅。 係啦，喺我印象當中咧，真係通常都係年紀大嘅人啊，如果跌一跌咧就弊啦。即係我用翻我自己嘅婆婆做例子啊，我啲婆婆麻麻咁樣咧，其實都係因為跌一跌咧，哇！咁你就～是其實影響個身體差， 會 係一路差落去咁，所以嗰下咧就即係你要留意，可能因為佢哋又唔知咧，以前嗰啲年代啊，擒高擒低攞嘢嗰下就咁跌落嚟。 係咁，甚至乎可能如果你年紀大啊，或者即係其他原因，可能食嘢食得唔好啦，又唔健康啦，之後運動又低啦，咁變咗佢哋嗰個肌肉又唔夠啦，咁，變咗我有機會出街行下，企唔穩啊，或者可能撲一撲啊，咁其實都好容易受傷。咁我哋都見好多年紀大嘅女士，譬如真係跌。親入醫院咧，因為佢哋喐唔到啦，咁，入醫院又食得唔好啦，情緒又唔好啦，咁其實佢嗰個病情咧會越嚟越深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對佢哋健康都幾大影響。 骨質疏鬆會唔會都同家族係有而係都？是遺傳落嚟咁樣嘅咧，嗬？ 會啊，因為咧，其實骨質疏鬆症都有好多風險因素嘅。咁除咗頭先你話年紀之外啦，或者性別啦，頭先我哋話女仔比較容易啲有呢樣嘢啦。咁如果你家族遺傳知道有嘅病歷史咧，其實都要特別小心啦。咁，另外，譬如有啲慢性疾病啊，甚至乎啲藥物嘅治療啊，同一時間我哋成日講噶啦，有啲飲食習慣唔好啊，譬如鈣又唔夠，維他命 D 又唔夠，咁之後又食好鹹，或者飲好多咖啡，或者食太多肉類，或者甚至乎飲酒啊、食煙啊，咁呢啲都會增加患骨質疏鬆症嘅一啲機會嘅。 係，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及早預防啦。 嗯， 其實歸根究底，任何嘅病咧要 大家留意嘅嘢咧，都係基本嘅老生常談。 其實都係嘅，其實都係嘅，不過就真係要不停咁提。大家，譬如你又好留意呢個疾病，或者甚至乎你好想預防呢啲所謂嘅長期病患都好咧，咁你一定要打好個底，即係唔好太遲先做呢一樣嘢。咁所以當營養師講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嗰、那個。飲食個基本要做得好咯， 係啦，食啦，同埋咧星期三就聽阿雷孔德博士講啦， 運動啦， 運動啦，咁同埋即係生活正常啦嚇。 嗯，係啊，咁我哋講緊話，譬如用飲食去預防骨質疏鬆症咧，第一樣嘢我哋會聽到嘅咧，就係叫啲人食多啲高鈣嘅食物嘅。係 啊， 係啦，咁我哋每一個成年人咧，中國嘅成年人都好啦，其實每一日需要嘅鈣質咧，大概係1000毫克。 嗱，咁我要諗翻啦，量化下先，1000毫克即係點樣樣咧嚇？ 係啦，咁通常你成日聽到我哋話叫啲人食高鈣嘅食物啦，咁第一样嘢谂到就系牛奶啦。咁譬如一杯脱脂奶，240毫升嘅一杯脱脂奶咧，其实里边大概有300至400毫克嘅钙质噶啦。 如果我饮两包，咪已经接近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点解我哋香港嘅健康饮食金字塔咧，都系叫啲成年人咧，每一日要食大概1至2份嘅低脂嘅奶品类啦。咁包括系牛奶啦、乳酪啦、芝士啊咁样啦。 系，但我又有问题啦，林思维。我如果飲咗兩包落去，係咪我真係足夠吸收曬嗰700至800毫克嘅呢一個鈣咧？ 係，其實就唔係真係完全吸收曬嘅。咁因為如果你睇翻一啲研究報告咧，其實你後生嗰陣時咧，吸收鈣質嘅率咧係會高啲嘅。即係講緊，譬如我哋年青嘅時候，即係女仔10多歲嗰陣咧，可能你飲一杯奶嘅時候咧，可以吸收到60% 啦。咁但係話當女仔年紀比較大，去到30幾40歲嘅時候咧，你可能一杯奶裏邊只可以吸收到20至30% 嘅鈣。 我淨係聽緊你話後生都只係60% 啫，都唔可以百分百 嘅。係啊，唔可以百分百嘅。咁所以點解嗰個飲嗰個份量係要比較高，即可能你一定要飲到1至2杯，就因為佢哋預咗你個腸胃本身唔會吸收得好多。咁同埋研究講過咧，你一次過飲曬同你分開幾次飲，即譬如你一次過飲1 liter， 同你一次過飲1杯咧，其實你飲得太多咧，個身體都未必吸收得曬嘅。 哦，都係欲速則不達，你都係分開嚟飲。 係啦，即係啲人話我要補鈣，狂飲啦。咁但係其實你一次過飲，除咗即係熱量係另外一個要留意嘅嘢啦。咁但係如果你一次過想補鈣飲1 liter 嘅奶咧，其實個身體都未必吸收得曬嘅， 所以如果你頭先個例子話嗰一包細嘅奶咧，都唔好一次過飲兩包， 係啦 ，exactly， 逐包飲咯，分開時間飲， 係啦，即係唔好當水飲一次過咁樣咯。咁當然盡量奶類就最方便啦。咁另外如果唔係有啲人就飲唔到奶，譬如有牛奶敏感啊，甚至乎有呢個乳糖不耐症，即係飲完奶之後會肚屙嘅啲人咧，咁而家就會好興飲加咗鈣嘅植物奶啦。咁以前就有加鈣，而家都有嘅，加鈣嘅豆奶就好安全啦。咁另外即都可以代替牛奶啦。咁另外而家好興一啲杏仁奶啊、腰果奶啊，甚至乎啲燕麥奶裏面咧，要揀啲有加鈣嘅，咁先會可以幫到身體去吸收鈣質啊。 其實加鈣佢個成分夠唔夠嘅咧？ 其實一個品牌啦，咁你要睇嗰個營養標籤啦。咁我見到一啲有一杯係100多毫克啦，有啲如果真係好想媲美牛奶嘅，可以去到300幾400毫克都有。咁所以你哋買植物奶嘅時候，你就要睇下嗰個營養標籤話俾你聽，其實嗰個奶加咗幾多嘅鈣質落去咯，咁所以真係有啲人係唔飲牛奶，甚至乎近年好多人有素食嘅習慣，咁就變咗如果揀植物奶去補充鈣咧，咁就一定要加咗鈣先有可以補充到咯。 咁、如果素食佢菜都會食啦，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頭先阿淺都有提過，即係啱啱講嘅咧，就係深綠色嘅蔬菜咧，其實個鈣質都係相對比較高嘅。咁即係譬如西蘭花啦，而家好興嘅羽衣甘藍啦，即係 kale 啦。咁另外菜心啊、白菜啊，咁其實都係我哋日常會接觸到嘅一啲蔬菜啦。咁綠色嘅蔬菜咧，個鈣質就特別高嘅。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硬豆腐啦，一啲果仁啦，譬如芝麻啊、堅果啊都會有啦。咁另外仲有我哋成日叫啲人咧可以食啲可以練骨。食嘅魚 係 咁，即係譬如沙甸魚啊，細細個食嗰啲銀魚乾咧，即係好興。我見到即係傳統好興用銀魚乾去炒蛋啊，或者可能蒸銀魚乾咧，即係變咗一個傳統嘅一個中國餸菜咧。咁因為啲骨可以吞埋落肚， 係 咁變相呢啲都係可以補鈣嘅啲食物嚟嘅。咁另外仲有乾豆啦，即係譬如可能紅豆、綠豆、紅腰豆、鷹嘴豆啊呢啲啦。咁另外乾果包括無花果或者提子乾咧，個鈣質都相對比較高嘅。 咁所以其實咧都好多選擇，大家又唔需要咁驚嚇。 係 啊，有可以飲奶啦，同埋食頭先所提議嘅食物啦。 咁所以其實我諗，如果你唔係真係太偏食， 咁甚至乎可能平時你都會飲一至兩杯奶嘅，咁、其實都個鈣質都唔會特別擔心會流失嘅。 啊，仲有一樣嘢咧，就唔使錢嘅，大家都可以擁有嘅，就去曬太陽啊，係嘛？ 係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得呢個係維他命 D 咧，係最平嘅一個營養素。咁因為咧，雖然食物裏邊係有嘅，即係有少量嘅食物係有維他命 D 嘅，包括即係人造牛油啦，一啲煮食嘅油啦，另外蛋黃啦、芝士啦，甚至乎三文魚啊、沙甸魚咧都會有維他命 D 嘅。咁但係問題係我哋唔係成日食呢啲食物噶嘛，咁、所以其實同埋可能食呢啲食物嘅時候咧，可能個水平都唔係好夠，咁我哋话用啲最平嘅营养素咧，就系去晒太阳。咁当你如果每一日可以晒到太阳大概15至20分钟咧，其实个身体就会自己制造维他命 D 噶。 嗱，晒太阳可能啲人谂，哇，我去沙滩度晒太阳就系正。即係喺度坐足10-20分鐘咁曬咪得咯。其實咧，我哋平時如果我哋日常生活喺公司去出去食飯嘅地點，你唔搭車，你行路可能嗰度有10-20分鐘都夠噶咯。 其實係㗎，所以我哋覺得係唔好成日坐喺 office 啊，甚至乎可能因為我哋搭車好多時候都係室內啦，譬如搭地鐵，永遠都落咗地底啊，咁就變相嗰個吸收嗰個陽光嗰、那個即係製造維他命 D 嗰個機會就會少咗啦。咁通常我哋會叫啲人出去散下步啊，甚至乎可能你係行翻工嘅時候，可能即係有啲陽光接觸到皮膚啊，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幫你製造維他命 D。 我喺度諗咧，正正12點嘅時候咧嚇，曬到正嘅時候熱啲嘅，係咪啲陽光我吸收得勁啲嘅？ 可能陽光猛啲係，可能真係會有嘅，因為個 UVB 啦。 但係你又會驚住即係又曬傷 啊？係啊，咁應該唔會嘅，15至20分鐘係啊。咁當然即係我成日都講笑話，女士最擔心自己有雀斑啫。係 啊。 咁所以塊面一定要搽防曬啦。咁男仔可能都貪靚都要搽防曬啦。但係你曬下啲手手腳腳啊，所以你有陣時會見到 lunch time 咧，如果你個公司附近有公園仔。 系 甚至乎有个露天嘅地方俾你食，我都见啲人会坐低即系晒下太阳啊，同埋都即系唔系净系放维他命 D 嘅，我谂出去照下阳光，个人都开心啲啊，咁样咁 啲衫都攞出去晒啦，何况个人 咁杀菌啊嘛，你话咁当然我唔即系唔好讲啊，即系其他细菌系咪因为太阳而杀死就另外一回事啦。 系 其实对营养师嚟讲或者对营养学嚟讲咧，维他命 D 系一个超级超级紧要嘅营养素，咁所以近年就多阵行山啦，或者可能出咗去户外活动啦，咁其实呢个都系。有機會吸收到維他命 D 嘅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仲有啲咩咧嚇？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嗱，頭先就講話鈣同 D 係好多人都知係一個骨裏邊有一個主要嘅結構成分啦，幫你吸收啊咁樣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要有啲嘢要食少啲咧，去減少骨質流失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鈉質啦，即係講緊我哋嘅鹽分。 係。 咁如果你食得太鹹咧，或者可能身體裏邊嘅鈉質太多咧，都會令到啲骨質嘅鈣質咧嗰個流失量係高咗嘅。咁所以你平時食得太鹹嘅話咧，除咗有啲人我哋成日話啊食太鹹有血壓高咁樣，或者對個腎唔好，其實原來食得太鹹咧都會影響骨質嘅， 即係你吸收唔到啲鈣啦。 係啦，咁同埋增加佢嘅流失啊，就淨係開始幫你喺個骨度流失，逼咗啲鈣出嚟，就係咁樣。 所以話成日少鹽就咁解啦，都係 啦。咁所以點解成日都少鹽、少糖、少脂肪？其實除咗即係我哋成日聽話血壓高之外，或者心臟病之外咧，其實有其他都會影響身體嘅。咁所以其實食少啲罐頭嘅食物啊，唔好撈咁多醬汁啊，或者唔好食啲太鹹嘅小食，包括可能薯條啊、薯片啊、鹹嘅果仁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傳統嘅中國嘅食物，譬如鹹菜啊、鹹魚呢啲咧，都係有機會食得太多咧，會令到嗰個鈣質嘅流失量咧係會高啲嘅。咁所以我哋就盡量唔好食咁鹹啦。 係啦，咁我哋講緊咧就係我哋點樣從生活當中我哋食嘢嘅方面去預防骨質疏鬆咧。就講咗頭先嗰啲先。其實仲有好多嘅，由於時間關係啦。我哋下個禮拜再繼續啦。 系啦，咁下个礼拜我哋就讲下有啲乜嘢其他嘅食物会令到个骨质冇咁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可以讨论一下嘅。 咁大家咧可以上香港电台网页重温翻呢一集噶噃吓。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下个星期四再见，林思维吓，拜拜。 拜拜。 日照已经天天晒，夏季到咗天天嗌，像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在每个海滩摆档，甜到要通街咁派，就算有钱不必买，望你咪晒齐来吧，去帮人晒。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帮人晒，不必惊丑怪。你又晒，我又。 排嘅天气咧，有时真系好似热天咁，日日都咁晒住咧，真系原来都有好处，我哋可以吸收多啲阳光，系多啲钙啊。彭健新嘅阳光大减价，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嘅收听。而家温度22度，今日最高28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阿根廷一代球王马勒当拿逝世，终年60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布全国哀悼3日。阿根廷足总发表声明，表示深切哀悼。球王比利亦都致哀。马勒当拿近年健康出现问题，今个月初曾经接受手术清除脑部血块。他当地星期三因为心脏病在阿根廷家中去世。马勒当拿参加过4届世界杯，1986年协助阿根廷夺得冠军，那届8强对英格兰，马勒当拿攻入2球，协助球队以2-1胜出。他上帝之手的第一球引起讨论，第二球他连续扭过对方6名球员射入，之后被国际足协评为世纪最佳入球。伊朗释放一名拥有英国和澳洲双重国籍，因间谍罪被判监10年的女学者，交换3名在国外被囚的伊朗人获释。穆尔吉尔伯特是澳洲墨尔本大学的学者，自2018年9月以来被伊朗扣留，在秘密审讯中被定罪，他否认所有控罪。伊朗传媒报道，当局释放他是交换一名伊朗商人和2名伊朗公民，3人都在国外被拘留，报道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片段显示，戴上灰色头巾的穆尔吉尔伯特由一架小巴载走，3名男子就受到官员迎接，其中一人坐轮椅。本港昨日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84宗，歌舞群组再多63宗，合共250人感染。另外，初步阳性个案超过6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虽然有社交距离措施，但仍然要全民自律，减少社交活动，否则确诊数字会几何式上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可能会再次推行大规模的社区检测，但全民强制检测难以做到，只是流于口号式。他说，如果一个群组大厦出现爆发，就会划定相关范围强制检测。康文署宣布，除了演出前彩排外，今日起暂停接受和处理租订室内设施进行舞蹈活动的申请，并由星期六起暂停准许在室内设施进行舞蹈活动，直至另行通告。康文署表示，星期五起所有使用康文署辖下舞蹈室、活动室、多用途活动室和健身室的人士，除了进行指定运动项目之外，必须一律全程戴口罩。文化设施方面，康文署表示，所有博物馆包括科学馆和太空馆将会暂停开放部分互动展览设施和所有儿童设施，并继续限制参观人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26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发表施政报告，话已经找到330公顷土地，相信可以满足未来10年房屋需求，又表明不会放弃明日大屿计划，短期的措施就会话稳。 就話會揾一啲入住率偏低嘅酒店同埋賓館改為過渡性房屋。我哋問過輪候緊公屋嘅市民同埋研究過過渡房屋問題嘅社聯。一阵听下佢哋有咩意见咧？ 施政报告嘅另一个重点啦，就系啊，会推出多项嘅措施去协助年青人到大湾区就业同埋创业。咁我哋都访问过咧应届嘅毕业生同埋科研公司，仲有学者分享意见。